阿那东巴东乌嘎米达马东西那丹阿萨嘎达鲁马里纳斯嘎欧巴耶丹阿巴阿那东巴东乌嘎米达马东Kanadan Asa kataru malis fala Oba edang abonun Isa midaru isa Madamas tengkel sarbon Anu edasi bongulun midan Isha midaru isan Mesaru gadaman Mada mirai nishkinan Melantang usnei jaru shinkhasam Aru aligu suninda Ana tum pado, ukamida makto sinaran, asa kadaru malis wala, o paedang abono. 真找回来。 寻找回来。

郎君那些醉月多情歌醉后悔呀的想相对心比那么浓啊一朵胸可亏后悔呀的哈郎衣后悔那龙滚那一朵在心底 哥巴兰妈马达林撒花莲和母爱多人啊爱把我什么了啊咖喱咋看看那边诺斯那个巴兰咖巴兰马上你记得给了咖巴兰马上你记得不好把沙子马达林沙巴通啊跟母爱多人啊爱把我怎么了啊咖喱咋看看那边诺斯那个巴拉咖巴兰马上你记得给了咖巴兰马上你记得给了不好把沙子马达林沙地我跟母爱多人啊爱把我什么了啊咖喱咋看看那边诺斯那个巴拉 哎呀 大外文音乐呀，孩子在呀哎啊嘿咿呀哈咿呀哈啊哩啊啦 咿呀哈 嘿哟 Yeah!